据南州省的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南州省的基督教教会协议会紧急时局对策会议近日发表争取朝鲜半岛和平时局宣言，警告说，如果当局想要利用民族的分裂来追求政权的安全，就将面临全国民、全民族的极大抵抗。